师弟，今日早课又要拜托你挡着师傅啦。 为何？ 因为你坐得端正啊。 你随意。 悠悠悠悠，古溪水鱼儿美，天天天天来拥着燕儿飞，轩窗外美景看得心儿醉，什么道德经实在太乏味。 一文无不成，雪上山若水，宽容令人是祖先的智慧，后排的师兄又在打瞌睡，想不通为何总是我吃亏。 北冥流转千奇扬，昨往雪风云浩荡，超然如冰清秀芒，谁又在树后面张望。师弟别打坐了，吹笛子给我听吧。 拆招赢过我，我便吹。 先吹再打，我要是赢了你，你就给我吹一辈子。好嘛，开玩笑的，脸红什么？ 悠悠悠悠，古溪水鱼儿美，天天天天来拥着燕儿飞，遥看无边无际云霞成堆，为娘娘送下的那滴圣醉。 来来去去云雾和乐又飞，吹一曲幽兰一夕阳如水，纷纷扬扬雪又坠入雨碎，单衣单衣袖去长剑齐眉。 北冥流转千奇扬，昨往雪风云浩荡，紫气宫来凝清霜， 你还要勤修武艺才是。 小师弟，我们来日方长啊。